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各位好，欢迎收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我是依琳。今天呢，开场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谁喜欢养花花草草的，请举手。这样，我们请一位阿姨上场来回答我一个问题。来，我们掌声有请这位阿姨上场。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呢有6盆绿萝，但是它们的状态都不同。哎，有特别好的，还有枯叶的。现在这个问题是，如果把这些植物比作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的话，这7年当中这个器官发展变化是怎样的？阿姨，您看我这有一些时间顺序，您就按着您平时养花的这个概念来说，一开始养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然后养着养着会变成什么样，然后根据这个时间顺序把这个牌子挂上。首先一开始养的时候什么样？ 开始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买花一定买那最好看的，绿油油的哈。 对对对。 然后那接着呢，养着养着会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哈，它就成这样了，就跟人一样的，它就是有病了。 一开始冒了几颗黄叶子，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发展呢，会变成什么样？ 就这样了。 好，叶子越来越多，这个黄叶子。 对对对。再发展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2020年10月，最后 再发展就像人一样的，那身体就很严重了，就这样了。 哦，像人的身体哈，从年轻啊， 对， 变老年，然后一点点身体可能有一些健康状况。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养这个绿萝是反着发展的？到家里的时候是特别糟糕的情况，叶子不剩2-3个了，甚至哈整个叶子都枯萎了。但是养着养着特别茂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枯木逢春是不太可能的。 对对对。 那不就是时间倒流吗？那不就是逆生长吗？那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呀？难道我们说确实有逆生长的脏器吗？这个怎么枯木逢春呢？我们一会儿来告诉大家哈，先掌声送给您。我相信阿姨说出的答案一定是大家的心声，因为我也养花，我也养绿萝，都是这么养着养着就枯萎的，没有说都枯得不行了，最后变得特别茂密的，这不就是奇迹吗？这不就是枯木逢春吗？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真的有奇迹发生，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发生在我一会儿要请到现场的一位刘叔叔的身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我是胖姐，今天我是来寻找奇迹的。这个奇迹的名称就叫枯木逢春。咱们家养的花花草草枯木逢春都很难，人身上的器官怎么能从千疮百孔恢复到完全健康呢？走，咱们一块去找找看。 大哥您好。 你好。 哎，我追您半天了，累得我够呛。我想问问您，就是那位枯木逢春的大哥吗？ 是的。 哇，看您这个真的就是汗不出，这个抻不喘的，太厉害了。您天天在这儿锻炼吗？ 天天来。 一天来几次啊？ 2次。 一天来2次。每次锻炼多长时间？ 45分钟到1小时。 大哥，听说您之前身体不好是吗？ 2014年10月份，我发现了得了肿瘤，就所说是癌症。 那也有7-8年了得。 7年多了。嗯。 当时厉害吗？ 大夫当时给我诊断了，说好像我这个肿瘤生存时间只能有半年的时间。 活半年？ 对，半年。 您信吗？是不是跟我一样不相信？那到底是怎么治的呢？咱们回到演播室，一起去问问大夫。 太让人惊讶了啊！我们掌声有请刘叔叔，欢迎您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叫刘明才，今天我能健康的站在这里，非常的荣幸。因为在7年前呢，我是一个这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肝癌晚期患者，经过7年来的治疗，我现在呢已经基本上是康复了。 刚才小片里您说这事儿的时候，胖姐惊讶极了，不光她惊讶，我们所有人都惊掉下巴了。怎么可能？7年前晚期癌症，所以在刘叔叔身上究竟经历了什么？什么枯木逢春的事件在他身上发生了？这样我们把时钟拨回到7年之前，咱们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故事。我们刘叔叔啊，当年天天锻炼身体，而且据说您很爱玩单杠，玩得还很好。 对，我每天都到单杠跟前就锻炼几次。 拽着单杠要会起来的那一种吗？ 翻上去。 能翻过去？ 对，那能翻2-3个吧。 那也很厉害了。当年7年前应该是58岁。 对， 天天锻炼身体，可是那时候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因为我那时候166斤，天天去锻炼吧，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这体重掉得挺快啊，就一天基本上能掉到1斤左右那样吧。 1天1斤？ 一天就掉1斤。 您是特意减肥了吗？ 我就打算要去减肥，结果它确实掉秤了。掉秤吧，我也没注意，我还挺高兴，我心，这是好事呢啊！完了，又过了1个多礼拜吧，我就觉得胃不舒服，因为我以前有那个叫浅表性胃炎，我寻思是不是胃又有发展了？就这么的，到医院去找大夫去做了一个叫胃穿透视，医生说你那个胃里边呢有一个包，你还得做进一步检查。我老家在东北，家里人一商量说回东北去检查去吧，就这么的。完，我到东北一复查一检查，做了个胃镜，完了那个胃镜那个主任说你那胃里确实有一个包，并且你还有糜烂性胃炎，你那个浅表性胃炎已经发展了，做一个彩超先看看。就这么的，我就当天的下午我就做了彩超，大夫一看他说你这个肝脏长一个肿瘤，挺大。他说你没啥知觉吗？我说我没疼过，不知道。 多大呀？ 当时检查的时候是14.多， 14厘米公分 。 光是能看到这个肿瘤的14厘米，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异常吗？ 异常，其中那个又给我检查了一个叫血象里边有一个甲胎蛋白，标准是0到7，我都6万多了。 6万多。 他说你这个相当严重，你赶紧去看去。 天哪，这2个数字真的触目惊心啊！首先说这个肿瘤已经长到了14厘米，14公分。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拳头，这样是8厘米，8公分，也就差不多我2个拳头那么宽，我的手掌这么大，差不多是14公分。这么大个肿瘤，还有一个数字就是甲胎蛋白，正常人是个位数，而叔叔已经上万了， 6万多， 14厘米，6万多。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告诉您，这是一种癌症的晚期。 当时他没跟我说，但是吧，他说你这个病很重，后期我才知道。 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叔叔阿姨，大家可能能感同身受。7年前啊，我们刘叔叔正好刚退休，想要好好的享受退休的生活，但是却经受了这样的打击。这别说这个疾病的打击怎么样了，就说这心理能不能承受得住，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可是刘叔叔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如果按照那样的结局的话，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他现在状态特别好的站在这里，这个肿瘤还在他的身上吗？7年之中发生了什么呢？咱们不得不说，一会儿我们要请出的给刘叔叔治疗的那位专家，这个专家可以说啊，是在刘叔叔这7年当中，是他生命的陪伴者、经历者，也可以说是改写他生命结局的撰写者。这位医生他带领自己的团队，用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准的武器，非常准确地打击了刘叔叔身上的癌症。 创造了这个奇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王维虎主任，欢迎王主任。好，带着精准武器上场的，这个武器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现在我们先说一说哈，刘叔叔的情况。刚才刘叔叔跟我们分享了，说他一开始查出来，他长的这个肿瘤就非常大了，14公分啊，也跟大家分享了是多大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想知道，一个健康人的肝脏它是多大的？这个肿瘤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正常的肝脏大小呢，大概是25公分乘15公分乘16公分。换句话说，我们刘先生他的这个肿瘤占据了整个肝脏的2/3。那换句话说，他在当时候发现的时候，就在右肝的这个整个上下占据了整个这个肿瘤。那只有一小部分的左肝的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他当时还没什么感觉。但是大家看这么大一颗肿瘤啊，谢谢您哈、啊，让我们了解这个情况。那刘叔叔，我想知道，当时您确诊了之后，医生是怎样跟您说的？您还记得吗？ 医生说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 不能手术解决， 不能手术，已经到了晚期，顶多能活半年。 这可能是人生最大最大的磨难了吧。被确诊了晚期肝癌，医生说只能活半年，不可能再有更糟糕的事情了吧。跟大家说，真的是还有一件事情再次要打击到我们刘叔叔身上，更糟糕的事件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再看大屏幕啊，一个时间段是2014年10月到2015年的2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医院的场景。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只能活半年，不能进行手术，是不是开始进行治疗了呢？这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医生又跟您说什么？ 开始是做了2次介入，到了2015年的1月份发现了，就是那个就是肝内有硫酸，叫癌酸呢，是不是叫癌酸？王主任说这个东西挺危险，你要如果你要不抓紧就是治疗的话，顶多3月就得堵死。所以说，一个是门脉里边的癌酸，再一个就是这个14公分以上这个大的肿瘤。 大家听到了吗？肿瘤14公分已经很大，而且跟叔叔说最多活半年，可是就在这时候叔叔又长了癌酸。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癌酸就像一个毒蛇一样，它长在身体当中，它顺着血管是可以继续长的，它吸收着血管的营养，甚至可以爬到心脏里大脑里堵住血管，分分钟是会要人命的。这个半年的时间已经很短了，甚至如果这个癌酸如果出现问题，生存时间缩短到3个月。真的，我们看到这边一个狼一个虎，当时叔叔的情况真可以说后面有着凶猛的老虎追赶着，前面有恶狼，前面的恶狼就是恶性肿瘤，后面的猛虎就是门脉癌酸。所以在最危险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这个王主任把我救了， 绝路逢生了。是吗？ 是， 就是用了我们专家带来的精准武器打击了癌症。 对，没有这个精准武器我后期是不能手术的。精准武器就是完了以后，这个瘤缩到8公分，到2015年的12月我就去见了那个外科大夫。外科大夫说效果很好，你那个左肝已经开始长大了，你这个手术机会来了，但是说手术啊风险很大。但是当时我就想开了，如果说你要是不手术，那不风险更大吗？因为啥？你不手术很可能活不多长时间，你要手术了吧，如果一旦出现意外那也就完事了。我是就这么个思想状态，如果 这 样手术好了、我还能对付2年吧。 也就是说， 这么想的， 这个精准武器让您的这个14公分的瘤缩小了几乎到一半，8公分8厘米。 对， 这时候就可以手术了，太大不能手术。 因为你不经过这个精准武器吧，你就没有这个手术机会。 所以您接受了这个挑战，要做手术。结果呢？ 结果很好。 您身上已经没有我们说刚才又是14公分又是8公分的肿瘤， 那个瘤没了， 这就是奇迹呀、啊！好，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时间顺序，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折哈、啊。从2014年10月他确诊肝癌，没有机会手术了，只能活半年，然后慢慢的 他遇到了，说长了癌栓，只能活三个月。但是叔叔没有放弃，遇到了我们王主任以及他的团队，用上了精准武器，有变化了。这个肿瘤一点点变小了8公分，接受了手术，这是2015年的事儿。然后到了2016年，食管附近发现转移，服用抗癌药物。到了2017年，肿瘤基本消失了。2020年，左肝呢有一点点新的发现，进行了一个消融治疗，非常小，只有0.8公分。还有我们2020年10月哈，左肝1.2公分新发现，也再次用了精准武器，到了今天是健康无瘤的状态。 对，我现在是属于无瘤的稳定状态，我这体内已经没有瘤了。 那现在锻炼身体吗？ 就是指标也都正常 啊，都正常。 锻炼身体，我天天爬山。 是，胖姐都追不上您。对呀，生活呢，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的地方啊？ 没有。 精神状态我看 正常的健康人是一样的。 家里人也特开心吧？ 对， 真好真好哈、啊！叔叔的经历真的太跌宕起伏了，各种反转，但是就活生生的发生在叔叔的身上。可是这个过程真的是太折磨人了。也感谢您今天来到现场来分享。我们不仅要说今天的这个话题，给大家解释其中的健康知识，最关键的是您站在这里，您知道意义有多大吗？也许在电视机前有人正经历着7年前您所经历的一切，但是您的故事说出来了，就给他活下去的生命的火种和希望。谢谢您，特别感谢。 没有王主任这个精准治疗，没有我现在的美好的一切。我打算今后吧啊，继续配合王主任，就是做预防这种治疗。我坚信哈、啊，康复不是梦。 我们也相信您会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健康。大家是不是太好奇了？我们专家带来的这个精准武器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想打开看一看，在一个沉甸甸的盒子里，什么意思啊？您带来了精准武器，带来了礼物，但是这盒子里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忘放进去啦？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精准的武器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精准的治疗的技术。这种精准的治疗技术，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包括我们的患者也有亲身的这个感受，在治疗过程中间是不痛不痒的，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精准的武器只有在大型的医院里面才有这种先进的设备，但是呢，我们今天在现场呢可以模拟一下这种精准武器它所产生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效果。哦， 比如说我们现在换到了一个场景，什么意思啊？ 大家看，在这个背景里面，那么有两个粉色的这样一个方块，没有看到什么现象，对吧？嗯。好了，接下来我们看，那第一位是我们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第二位呢，也是一幅名画，蒙娜丽莎。实际上这两幅画大家看起来，首先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哎，其好像是收藏两幅名画一样，对吧？嗯。但再仔细看起来呢，这些有些模糊，也有些不清晰。但大家仔细看，爱因斯坦，你看他敏锐的眼睛，他高耸的这个鼻尖儿，是不是大家可以清晰可见？ 是的。 包括蒙娜丽莎，他这个迷人的微笑，是不是也是栩栩如生呢？这两幅画就是用我们的精准武器这个精准的技术描绘的。啊。 这个精准武器不仅可以治疗癌症创造奇迹，它竟然可以精准到把这个画儿给临摹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精准所在。其实这是个黑白画，对吧？其实就是个颜色的对比，黑色的地方包括我们爱因斯坦的这个敏锐的眼睛，就说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精准武器给了它的剂量强度高。灰色的地方呢，我们叫做中等的这样一个剂量，而偏亮的白色的这个区域呢，我们的剂量强度就比较低。换句话说，我们通过我们剂量强度的精准的调整，就形成了这两幅名画。 天哪，太惊讶了，太震惊了。也就是说，这个武器不是说哈、啊、专门用来作画的啊，只不过我们用这种方式让大家看到它有多精准。我们能看到蒙娜丽莎哈、啊，看到爱因斯坦，是因为这个精准武器太精准了。每一个阴影部分，眼睛、鼻子、嘴，它都可以深浅特别灵活自如，所以它能精准地打击某个脏器上的癌症。 是的，您说的对的。这种精准的武器，它不仅能够做到精准，而且它是可重复、可调整。 哎，我们在治的过程就说，哦，这个病变缩小了，我们需要调整了，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范围可以缩小。 天哪，我越来越好奇这个精准治疗精准武器到底是什么了。但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刚才刘叔叔的具体的一个情况，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他到底是如何消灭癌症的哈。我们看到现在大屏幕上写着精准打击哑巴癌。 确实是这样，肝脏这个器官大家都刚才看到了，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器官，而且恶性肿瘤呢，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细胞，我们叫突变而来的，它是缓慢长大的，所以呢你在早期甚至发展到中晚期都没有特殊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在这个刘先生这个身上呢，大家看他刚才讲的他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征兆的。刘先生他有20年的乙肝携带者的这样一个病史，这就是我们说这个肝癌的发生，它就是先有肝炎，然后有肝硬化，然后有肝癌。另外一点呢，刘先生身上大家看他发现这个晚期肝癌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甲胎蛋白高达60,391，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养生堂，请您稍后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养生堂。 身材热辣只是表象，如何定义辣妈，让我来告诉你。辣妈是一种生活方式，结婚生子依然精彩，他们是时尚健康的生活家。辣妈是一种人生态度，婚姻事业两不误，他们是人生巅峰的冒险家。辣妈是一种快乐心情，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他们是热爱生命的艺术家。辣妈是一种养娃理念，放飞美丽洒脱干练，他们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每周一周三晚8点，你好辣妈，诚邀所有已经或准备成为辣妈的女生，和我们一起创造热辣精彩的都市女性新风尚，欢迎男生旁听哦。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 试试声音会绽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工作者 和声音爱好者 共同的家， 共同的家。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听听 FM，每周六日22点到23点，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声音梦工厂》。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2022年每天下午5点到7点相约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以及听听 FM。 呼叫糖耳朵魔法兔大礼帽， 故事时光机长魔法兔大礼帽已就位。 呼叫凯叔， 荣誉机长凯叔已就位。 故事时光机即将起飞，请抓紧时间登机。登机通道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准备就绪，推力稳定，起飞。 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故事时光机之金笔尖航班，带你一起遨游经典名著天地。 故事时光机一起出发吧。 大礼帽小呱呱， 大礼帽小礼帽，还有笑脸娃娃小呱呱，和你嘻嘻哈哈笑开怀，开开心心长知识。 听听凯叔糖耳朵，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每个周六日晚8点播出。 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这个假胎蛋白怎么回事呢？假胎蛋白，假胎蛋白，你看中间带个胎字，就是在胎儿发育过程中间存在的这样一种蛋白。但是在这个胎儿你出生以后，大概在300天左右，这个假胎蛋白呢就恢复到正常。但是呢，当着这个发生了肝脏的恶性肿瘤以后，那么假胎蛋白呢就又会升高。换句话说，这个假胎蛋白它是肝脏幼稚细胞产生的这样一种蛋白。发生肝癌以后呢，肿瘤里面存在大量的幼稚细胞，这个幼稚细胞就又可以产生这个假胎蛋白，所以呢就会有刘先生刚才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正常的肝脏，我们是个成熟的肝细胞，它是很少或者是不产生这个假胎蛋白的，所以呢它的数值，那刘先生呢说的是在0到7，那还有一些单位呢是在0到20以内。但是如果是这个假胎蛋白持续升高，尤其是比方说1个月以内升高到了400微克每升，或者叫400纳克每毫升的话，那么要高度怀疑就是肝癌。 所以这个数值很说明问题啊。 对的， 超过400以上就要小心了。那这样我问一下刘叔叔哈，您有20年的这个乙肝携带者的情况，之前还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问题，您再介绍一下。 16、17岁就开始抽烟。 哦， 喝酒呢，22岁开始喝酒， 抽烟喝酒， 直到发病之前才结束。 基础疾病有吗？ 基础疾病有高血压，17、18年了，有糖尿病，比较轻，支了3个架，心血管有问题。 但是问题已经很多了， 是不少。 那问你一下吧，您之前有每年体检吗？有关注过这个假胎蛋白吗？ 没有，原来不知道这个名。 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什么情况，也不了解， 也不清楚。 哦，明白。 得病以后才知道这有假胎蛋白。 好，谢谢。我们这个假胎蛋白在常规的一般体检当中有吗？ 其实，在防癌普查里面是有这个项目的。 哦。 尤其像刘先生这样的，你如果原来有慢性肝炎，后期其实他有肝硬化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叫高危人群。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你每3到6个月。你做假胎蛋白，做一个 B 超或者叫超声以后，其实就能够早期发现一些肿瘤。 哦，肝脏的问题，脂肪肝啊，乙肝 这些都可以看到， 都算是 对 损伤。 对，脂肪肝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到后期的话，也可能会出现肝硬化，也属于高危患者。这种情况下，要3到6个月要进行一次包括假胎蛋白、超声的这样一些检查。 嗯，为什么要强调哈、这个假胎蛋白呢？因为肝方面的问题症状太难发现了，特别隐秘，都到晚期了才只是掉体重，然后胃有点不舒服，没有食欲哈。而且这个假胎蛋白异常升高，很有可能就是肝癌。我们今天一定要弄明白这个假胎蛋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接下来我们结合地平来说一说，也请我们4位现场的观众哈来配合一下，掌声有请，欢迎4位阿姨哈。这样啊，主任，我先说一说我的理解。大家可以看到地平上是一个健康的肝脏，成年人的，然后我们健康的肝脏上有什么呢？有成熟的肝脏的细胞啊，也是很健康的，很活跃的哈，正常能工作的，帮我们代谢身体的一些毒素啊，工作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肝脏出现了损伤，包括刚才说的乙肝携带呀，还有一些肝纤维化呀，然后脂肪肝啊等等，哎，其实它开始自我保护，自我修复了，它会出现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来看这2位阿姨上场了，她们代表的是幼稚的细胞，请上场。 他们还拿着筐，筐里还有球，他们会做一件事情，把这些球扔到了我们的肝脏当中，这些球就是我们说的甲胎蛋白。这个球会越扔越多，越扔越多，以至于我们刘叔叔去检查，他的甲胎蛋白都高达了6万多，而正常人、健康人是几乎没有幼稚细胞在里面撒这些甲胎蛋白的，理解的对吗？ 您的理解非常正确。嗯，其实这个甲胎蛋白它是胎儿发育过程中间产生的这样一种正常蛋白，但是这个胎儿你一旦出生以后，在300天以内呢，这个甲胎蛋白就基本恢复正常。为什么？这个幼稚的细胞就变成一些成熟的细胞。哦。而我们正常的成人，你的肝脏里面叫做成熟的肝细胞，它是很少或者不产生甲胎蛋白的。这个肿瘤怎么长起来的呢？肿瘤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幼稚的细胞，换句话说，它又坏到了相当于在胎儿时候那个状态，所以它就又会有大量的甲胎蛋白的这个分泌或者叫释放。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在确实是在肝炎呀、肝硬化的人也有一些人会高一些，但是呢，它的第一高的数值不是很大，第二呢，当然你把肝炎跟硬化能够控制的话，它还可以恢复正常。但是这个恶性肿瘤为什么它叫恶性肿瘤呢？它会不断的长，越长越大，那可能从肝内长到肝外，所以呢，随着肿瘤都不断的长大或者发展，那它这个甲胎蛋白的数值呢也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甲胎蛋白呢，确实对于这个肝癌不论是诊断治疗都非常有意义的。大于了400微克每升的话，我们是诊断肝癌的一个诊断指标之一。如果在治疗过程中间，哎，这个指标下来了，说明治疗有效。如果是后期，哎，你治疗好了它又长起来了，就说明肿瘤可能又复发了。所以这个指标对于肝癌的诊断治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我们叫肿瘤标记物。 哦，明白。我们叔叔阿姨去体检的时候不妨加上这一项，是不是抽血就能查出来？ 对，就抽血就可以的。 嗯，好，谢谢四位阿姨的配合。好，我们认识了甲胎蛋白，然后刚才也知道了刘叔叔的一个经历哈，真的太曲折了，真的是一度绝望几度转折，看到他的经历我们就觉得，哎呀，对于肝癌我们真的能不能做到早发现甚至是预防它呀，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用专门检测黄曲霉菌的光线对家中进行了随机的抽样照射，只有局部坏掉的水果、厨房用的抹布、放置一段时间的蔬菜，甚至一个月没有清洁过的冰箱，竟然都有黄曲霉菌。原来导致肝脏癌变的致命毒素竟然藏在这些我们以为很安全的地方，赶快动手清理它们吧。 黄曲霉毒素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是挺熟悉的，都听过，它是导致肝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致癌物之一。好，我们再说回到今天说的这个肝癌，真的是我们说它是哑巴癌，是一个哑巴杀手，没有什么特别的严重的症状，所以以至于我们知道现在肝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都是居高不下的。但是有好消息，就是我们主任带到现场的那个精准的武器，因为有了他的更新换代，也可以说我们主任带领他的团队哈，把这个精准武器用得更娴熟、更得心应手了之后，这个癌症的治愈率大大的提高了，可以这么说。 是的，嗯，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个精准的武器其实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只是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真正进入到了一个精准的这样一个年代。我们的误差可以控制到0.5毫米以内。 听到您这么一说，觉得特别的踏实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有一个片子。 今天呢，我特地哈把刘先生的这个检查资料带到了现场。大家看哈，这就是他当时候右肝的这个巨大的肿瘤，那这个呢就是他的硫酸，这个我们叫门静脉，大家看，发白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由血液供应，哎，它的前端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叫是低信号或者是低密度、低信号这样一个区域，那这就是长了肿瘤以后把这个血管堵上了，那这个就是他的门静脉氨酸，所以呢他当时候确实是既有狼又有虎。我们这个精准治疗怎么才叫精准呢？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呢就是他右肝的巨大的肿瘤，这个粉色的区域就是硫酸。那我们要精准，怎么叫精准呢？就是要打击的地方就要剂量要高，而正常的地方呢就要保护。那红色的这条实线大家看没有，这一圈就实际接受了 50 gray 我们精准治疗的一个剂量单位，说50 gray 这儿头的这个范围，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红色实际上精准的包括了原发肿瘤和这个硫酸，绿色的这个线就是低剂量的这个线，你看左肝都在这个低剂量线以外，也就是左肝得到了充分的这样一个保护，这就达到了精准治疗的这样一个目的。 哦， 看他治疗以后又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好， 哎，大家看，这是我们精准治疗以前的肿瘤这么大，哎，精准治疗以后就缩小了。我们准备手术以前，哎，可病变进一步缩小，很有意思。大家看吧，我们善待了左肝，即便我们不是医生，你看原来左肝这么大，那中间变成这么大，到我们手术以前复查的时候，大家看到没有？目测就可以看到左肝增生了，这就是精准治疗的这样一个目的所在。该打击的充分打击，该保护的充分保护，肝脏就是这样，你善待了它，它还可以增生， 还长出新的了， 哎，长出新的这个肝脏，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精准治疗的安全，并且为下一步的手术治疗奠定了基础。 哦，这就是逆生长啊，这就是开场我们放的那个绿萝。阿姨选择这个花啊，养的顺序是越养越糟糕，但是实际顺序在刘叔叔身上发生的顺序是越养越好，是吧？从糟糕到好。 对，2020年的10月份，左肝又长出来了一个肿瘤。那这次呢，就是1.2公分。这个肿瘤呢，由于离着心脏太近，不能做别的治疗，我们第二次给他实施了采用精准武器的精准治疗。10个月，大家看，原来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区域，这个就消失了。 哎， 在这儿看也是消失了。所以呢，通过我们2次的精准治疗，其实刘先生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大家可以刚才看到了，目前就是一个完全的无瘤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而且我们看到，不是一开始那个大的肿瘤去掉了它就消停的，它是也要这个肿瘤进行了一个垂死挣扎，它时不时长一个，时不时长一个，但是精准治疗又把它消灭掉了。这个精准治疗到底是什么？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也猜到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名称。打击恶性肿瘤的精准武器，放疗，这个我们不陌生啊，放疗我们太熟悉了。可是放疗，说实话哈，我说一下我们就是心目当中的放疗，其实对他印象不是特别好，跟我们刚才还了解的这个精准武器感觉不是一回事儿，就觉得伤敌1000，自损800，可能这个癌症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放疗把这个人折磨得不行了。这个放字是不是放射线的意思？就比如我们照片的那个放射线呀、啊？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其实这个放疗就是用高能的射线来治疗的一种方法。这个 X 线大家很熟悉，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包括我从小的教育也是，射线危险，请勿靠近。确实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射线其实跟我们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我们去医院拍个胸片做个 CT， 应用的就是射线。不同的在于，我们是用高能的射线来进行治疗。当然，肯定别人会问了，那你做这个治疗是不是正常的组织有损伤呢？这是大家首先会问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今天大家看，我们是叫精准武器，换句话说，目前我们采用的叫精准放疗，也就是说把这个能量，这个射线呢，就聚焦在肿瘤的局部，然后呢，周围的正常组织呢，得到充分的保护。实际上，损伤有没有？回答是肯定有。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比方说我们去哪儿玩去了，对吧？去的这个地方，哎，阳光非常好，暴晒以后，哎，你的皮肤也会发红，对不对？也会脱皮。但是呢，你回来以后休息几天，它就恢复了。换句话说，我们做了精准的放疗以后，也会出现皮肤的改变、黏膜的损伤。但是呢，我们说要把这个损伤控制在正常可耐受、可接受的范围内，随着治疗的精准，越来越能够达到我们理想中的肿瘤局部达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周围组织呢受到的损伤越来越小。 用一个实物来说，可能大家更好理解。我们再把开场比作我们身体脏器的那一个绿萝拿上来哈，我们时间顺序大家注意一下有变化。刚才阿姨摆的呢和这个是正好相反的，觉得一开始养的时候花特别好，一点点养的不好了，这是我们大家常规觉得养花的一个顺序。但是就是用了精准治疗，我们刘叔叔可以说是枯木逢春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些黄叶子它和绿叶子都是长在一起， 交错在一起的。我们的肝脏和肿瘤它肯定也不是分开的，长出一个枝来也是融合在一起的。那怎么能做到在一堆坏人当中藏了几个好人，然后不伤害到好人又把坏人解决掉？ 首先呢，在这个绿萝里面，黄色的这些叶子其实就代表的是肿瘤，绿色的呢就是代表正常的肝脏。确实在治疗过程中，尤其那个硫酸它是跟我们的肿瘤和正常肝脏交错在一起的。那我们采用这个精准治疗以后呢，高剂量就集中在黄色叶子这地方，而我们正常的绿色的这个区域呢就要得到充分的保护，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拿掉或者剪掉，就只剩下了我们有绿叶的这个绿萝或者正常的肝脏，精准打击了肿瘤，同时精准的保护了正常的肝脏。 那以前我们理解的放疗可能就是一把特别大的大剪子，剪的时候甚至会伤害到一些绿色的叶子，好的一些细胞。 对的，我个人呢是从2003年开始做这个肝癌放疗的研究，现在已经18年。 好，明白了。以前的放疗确实经历过伤敌1000自损800的情况，但是现在更新换代了，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这个放疗改观了。 中晚期的肝癌单从做介入治疗的话，那么它的生存率大概就10%几，加入放疗以后，哎，它的生存率可以翻一翻，达到30%多40%多。那像刘先生这样好的话，可以把原来不可手术的姑息性的治疗转化成根治性的，转化成可手术，那就更好。也有些肿瘤它随着病程的延长，哎，它可能会出现骨转移了或者别的地方转移，它疼痛啊。那我们做了精准放疗以后，疼痛的缓解率也可以达到80%以上。 哎，刘叔叔就是不可手术了，但是用这个放疗哈，也就是精准武器，我们刚刚说的精准导弹啊，先来解决掉关键的部分，让这个肿瘤缩小了，他有机会手术了，争取给别的武器施展的空间和时间了，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和作用。但是大家会想，哦，这好奇迹呀，当年刘叔叔不是说只能活半年吗？只能活3个月吗？我们刚才刘叔叔也说了，他现在身体当中是完全无瘤的状态哈，现在他应该做些什么，注意什么？ 刘先生呢，今天到这个现场，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哈。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还要有一个积极的生活的态度，其实这个运动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根据研究呢，不仅可以对治疗有效，而且对预防肿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人员先呢，在这个小组里面注射二乙基亚硝胺，就是让它能够出现这个肝癌的这种迹象，然后呢让这个小鼠呢吃了这个致癌物，然后呢让它患上这个肥胖和二型糖尿病，这些其实都是发生恶性肿瘤的一些高危因素。然后呢就把这个小鼠分成俩组，那一半呢让它玩这个拱龙，对吧，它就可以叫做有氧运动，另一组呢就坐着不动。那6个月以后呢，大多数坐着不动的老鼠就患上了肝癌，而仅有少数运动的，就是做了有氧运动的，那都没有患上肝癌。大家可以看到，尽管它是一个动物的这样一个实验，但是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或者预防是有非常好的启发意义的。今天呢，它是枯木逢中，但是呢，我们还需要包括它的家庭和我们共同来为它长期的健康做保障。所以祝你健康。 好，祝你健康。 以上内容由北京京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制作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尽在听听 FM， 听听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